请掀开讲义九的第六页。我们现在还是在讲成熟品的成熟方便，上次讲到第22项，休息。那么今天开始讲第23。23者，摄受者，为无染心，以清教师及鬼犯师道理方便，无有颠倒，于作医治。这是第23项成熟方便，摄受，就是说你做了师父啊，收受了弟子以后，要怎么样照顾跟教导你的弟子。依照顿轮记来讲呢，他说从第23项到27项啊，是讲的利他方便，为无染心，就是你摄受徒众的时候呢，必须要用无染心来摄受，什么叫无染心呢？就是呢，你必须要是以在佛法中，你能利益你的弟子的慈悲心来摄受他，那么这个呢是无染心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蓄养眷属啊，希望人多一点的话，那么这个就不是慈悲心了。那么这种是什么心呢？这种叫畜生心，这种叫畜生心。那么这是属于杂染心。或者是你为了需要钱财多一点，你摄受徒众，这也不对，这也是杂染心。或者是你这个道场很大，没有人来打扫，人力不够，你为了需要人力，你摄受你的徒众，那么这个也是杂染心。所以在摄受徒众的时候呢，要用无染心来摄受他，是要用利益他的心来摄受。这是从这一面看。从另外一方面看呢，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有能力来摄受徒众，那么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呢，都有一种高估自己的倾向，没有能力摄受呢，可是呢，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摄受，那么这样就很容易用杂染心来摄受徒众了。以清教师道理方便。清教师呢，就是这个弟子的剃度师，又称和尚，在这个字写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和尚呢是清教师的音译，那么从意思来翻译呢，就是医学，就是医学，就是你这个弟子呢医治这个师父呢，来学出世道的意思，所以叫做医学，医治此人学出世道，又称立生，就是呢，你医治这个人为老师呢，那么弟子的道力呢，就从这个老师这边而得生，所以叫做立生。所以做了清教师以后呢，你就要以各种的方便来引导你的弟子来学出世道，使他的出世道的道力得生，这个呢是清教师的道理方便。即鬼犯师道理方便，鬼犯师是在你剃度的时候的阿舍离，你一个亲的剃度师，另外还有一个教授师，就是阿舍离，那么又称正行。正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可以矫正弟子的品行，为之正行。能为弟子的鬼则师范，这叫做鬼范，所以又称教授。于善法中教授弟子，令他知道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恶法，这个叫教授。所以如果做了鬼范师的话呢，那么就要与以身作则， 作为自己弟子的品性的模范，所以教授弟子善法，这个是规范师的道理方便。无有颠倒，清教师跟规范师呢所教导的道理跟方便呢，必须要符合佛法的经律论，这是无有颠倒。与作依止，给弟子做圣道的依止处。我出家去受戒的时候，就听说很多奇怪的事情。我看还是不要说好了。又及于彼，发起种种别供事行，为看病行，几施如法衣服、饮食、诸坐卧具、病源医药，资生俱行，除遣忧愁，及勿作行，除遣烦恼，随烦恼行，如是等类，当知皆名别供事行。又给予彼，这个彼就是指弟子的意思，就是师父对于弟子要怎么样呢？要发起种种别供事行，就是要发起种种个别的供给事物的行动，给弟子。那么下面列出一些别供事情来，我们解释一下。为看病行，就是你弟子生病了，做师父的要照顾他，叫看病行。几施如法衣服，师父要给弟子衣服穿，但是呢，你给他衣服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衣服的形式、数量、颜色等都要合于戒律，叫做如法，如戒律的法。饮食，做师父的要提供适当的食物给弟子，叫饮食。诸坐卧具，做师父的还要提供这个坐具跟卧具给徒弟。病源医药，还要给他治病的医药。资生俱行，这以上呢都是滋养生命的用具，师父要提供给弟子。那么如果师父自己没有的话呢，那么呢师父就要去向居士们提出要求，为弟子取得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个是做师父的责任。除遣忧愁及勿作行，如果弟子呢因为亲族死亡，弟子的亲族死亡了，或者弟子的尊长死亡了，那么他有了忧虑不乐的话呢，师父也要想办法去排遣他内心的忧愁，叫做除遣忧愁。那么弟子做错了事情，或者是呢他有善法没有做，而他心中后悔的话呢，那么这是误作，这个师父呢也要替他除遣，这些心理的烦恼。除遣烦恼，随烦恼行，这个就是教导佛法了，那么令弟子学习了戒定慧，栽培修学圣道的资粮，然后他修止观，除遣根本烦恼跟随烦恼，所以这个除遣烦恼随烦恼行呢，就是要教导弟子修行。如是等类，以上所举出的照顾弟子的生活及资具的问题呢，还有辅导他内心的问题，跟教导他修学圣道的方便，这些事情呢当知皆名别供事行，这些都是师父摄受弟子的别供事行，都是师父需要做的。那么这个是第二十三。二十四者，降伏者，为身防护，自身杂染，与毁犯者，若犯下品，慈心见毁；若犯中品，慈心苛罚；若犯上品，慈心驱病。那么这个是成熟方便中的第二十四项，降伏，就是用戒律的力量呢来调伏僧团里面，或者是弟子的顽劣，其中有顽劣的友情呢，又用戒律来调伏他，叫做降伏。 我从美国回台湾来，好，跟各位居士接触以后，发觉台湾的居士都有一个预设的一个观念。什么一个预设的观念呢？就是他们认为出家人都是好的，大部分认为出家人都是为了求圣道而出家的，啊，还有认为出家人都是不求世间利益的，啊，都会有这些预设的立场在那个地方。那么等到碰到了一些事情呢，不如法的事情以后呢，心里就会开始起怀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好，就会造成烦恼。所以我们要面对事实，凡夫是有烦恼的，凡夫是不可以相信的。凡夫不管他是在做居士或他出家，他还是凡夫，他没有修学圣道，没有努力的修行，他心中就是有烦恼。那么有烦恼就可能做一些不如理的事情，啊，这个是事实。所以不要把这个理想定得太高，哎，理想定太高反而自己失望，啊，这是一件事情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就是当你跟一个出家人太接近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看到他什么不如法的地方。那这不如法的地方不见得是这个出家人不如法，可能是你的心里头不如法。好，所以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些事情。降伏者，啊，为身防护，自身杂染，就是你要用戒律来调伏他人的时候呢，必须要先防护自己的身与意业，不要有犯戒的杂染。要做到什么地步呢？连非常微细的小戒跟律仪都不能违犯，这个称为身防护。啊，这个身小小戒也要持得很清净。与毁犯者，啊，对于受了戒，啊，又做了违反戒律行为的人呢，啊，戒律呢是佛教徒都应该学习而且要受持的。啊，我们前面讲过，戒律是修学圣道的基础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家人也有得圣道的，不是没有，在家人也有得圣道的。所以在家人呢应该要受持五戒，在家人应该要受持五戒。那么受持五戒之前呢，应该要先学习啊什么是五戒，然后再来受持。好，不是没有学习一听说受戒有功德就跑去受戒，那受了以后回来犯了都不晓得犯了戒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所以要先学戒，啊，然后去受戒，然后再持戒。那么毁犯戒法的时候呢，会有性罪跟遮罪两种。啊，什么是性罪呢？啊，就是说你所犯的戒法的本身就是不善的，啊，你做这种行为它本身就是不善的。那么这种行为的现行呢，会损害他人，啊，使他人起烦恼，那么也会损害自己，啊，使自己起烦恼。而且呢，这种行为所造作的业力呢，会令毁犯者未来呢往生恶趣。那么这种行为呢，在现在世呢，则会障碍毁犯者呢得圣道。那么这种叫做性罪。啊，那么第二种呢，叫做遮罪。遮罪是由于佛陀依因缘而制定的境界，啊，如果有所违犯呢，会获得遮制之罪，啊。那么佛陀制戒的因缘如下，啊，第一种观彼形象不如法故制戒，哎，就说这件事情做，啊，譬如像水中有虫，你去饮用，啊，饮用就杀生了， 对，但是呢，你并没有杀生的心，所以水中饮用有虫的时候呢，不能去饮用。那么这种有虫的水呢，也不要拿去浇草，因为你浇草它一定得死掉了。所以关于你从这件事情，它本身的形象就是不如法，会造成虫的死亡，那么就自戒，不要做。那么第二种自戒的因缘呢，或令众生重正法故，自令这个戒律呢，那么众生会尊重正法。譬如说什么呢？像我们比丘，不可以戏水，不可以玩水。什么？因为玩水不庄严，不庄严居士看了，就会积嫌呢，就说这个佛法呢是错误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比丘的很多的威仪行，譬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，譬如说或者我们讲课的时候，本来照这个规定，如果你们做到，我就不能站着给你们上课。我就不能站到给你们上课，因为这个什么呢？不威仪。那么这一种呢，是为了令众生重正法故，所以呢治这种戒。那么第三种因缘呢，就是或见所作，随顺现行，信罪法故。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呢，现在虽然是没有罪，但是有可能会犯信罪。譬如说饮酒戒。那么他。就制定不可以喝酒。第四种呢，或为随顺护他心故，防止积嫌。比如说我们有规定，比丘不可以跟贼一起走，不可以跟贼什么一起出去，因为别人会看到说，这个比丘跟贼在一起，他是那个贼团里头的一部分，就积嫌，所以当这样子呢也不可以做。那么这样就自戒。那么第五种因缘呢，就是或见障碍散去，受命沙门信故，就是这样子做呢，会障碍你将来往生散去，比如说你故意去伤害畜生的命，不可以，所以呢自戒，那么呢会障碍受命，比如说你这个出家人，你跑去看什么？看别人打仗，两军要斗战呢，你跑去看，那很可能就伤害到你生命，所以不可以过去看，规定。或者障碍你的沙门性，比如说你去做买卖，出家人跑去做买卖，你就不会什么去好好用功了，所以呢就不可以，出家人不可以做买卖，不可以持钱，这种种的戒制定。那么这一方面是属于遮罪。那么五戒呢，一般来讲说呢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是属于性罪。那么饮酒呢是属于遮罪，但是也有的地方说呢，饮酒也算是性罪，因为饮酒就会让你的头脑麻痹，所以他认为这也是属于性罪。那么食不善业呢，一般来说呢也都属于性罪，那么也有说法呢说杀盗淫三种生业，还有妄语、粗恶语、离间语、绮语呢，这四种口业是性罪，而贪嗔痴呢，这三种意业呢为遮罪，为什么他们是遮罪呢？因为他只是在心中没有付诸实行，还没有伤害自己跟友情，那么戒法是以现行来算，戒法是以现行，菩萨戒的话就不止了，菩萨戒你在心里头不如理作意，都算犯菩萨戒，但是呢，戒法跟五戒呢，比丘戒、五戒这些呢，是以现行来算。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呢，对于戒律想要多了解呢，那个圣严法师有出一本戒律学纲要，你可以参考。但是呢，它里头有讲到出家戒，那你是居士的话就不要去看出家人的戒，居士不要看出家人的戒。若犯下品，慈心见悔，我们参考讲义时，违犯戒法呢，有下中上三品的差别。那么这下中上三品呢，可以有五种方面来分别。 讲义时的第一个，有五因缘毁犯戒法，成下中上三品差别。啊，何等为五呢？第一个由自性故，啊，就是由毁犯戒法的自性来分下中上，啊，后面会再详细解释。那么呢，第二个是由毁犯故，啊，就是你犯戒的因缘，啊，来决定三品。第三个呢，由意要故，啊，就是你犯戒的时候，你心中的意要是怎么样，啊，这个来分下中上三品。第四个由事故，啊，就是你犯戒的识别来决定，啊，你犯的是什么样的戒来决定下中上三品。第五个由积极故，就是由犯戒的次数的积极来决定，啊。那我们先讲第一项，所犯戒法的自性，啊，戒法的自性有五种。那么就是第二个啊，讲义时的第二项，五种罪具。啊，五种罪具呢，设了一切罪，为一者他胜罪具，二者重于罪具，三者允堕罪具，四者别毁罪具，五者误作罪具。那么第一种呢，叫做他胜罪具。什么是他胜罪具呢？这个他呢，就是魔的意思，啊，或者是恶法的意思。就是呢，你犯了这种戒呢，你就败给了魔了，啊，被魔所胜，或者是被这个恶法所胜，啊，是他胜罪，啊，被他所胜了。那么这种戒法有许多种，所以呢称为具，啊，具就是众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是戒法自性中最重的罪，啊，犯了这种罪以后呢，没有悔过的方法，啊，是不可悔，啊，犯了这种罪，他胜罪具呢就不可悔。那比丘犯了这种比丘戒的他胜罪具呢，就不再是比丘了，啊，即使你忏悔也不能再做比丘了。同时呢，今生就不能成圣道，啊，这种罪犯了，今生就不能成圣道，就像人被砍头了一样呢，失去了法身慧命，啊，这种叫做他胜罪具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做重于罪具，啊，这个在戒法中是第二重罪。那么怎么比喻它呢？就像被人砍了头，可是砍头的时候歪了一下呢，这个喉咙没砍断，啊，其他的脖子都砍断，就是这个喉咙还没断。这个重呢，就是深重的意思，生起大众生的意思，啊，因为你犯了这种罪呢，你要依大众生来刑法呢，依大众生而忏罪，哦，所以说是重。这个余呢是残余的意思，哎，是残余的意思。那么犯了第一种他胜罪具呢，我们刚刚讲不可悔，就不共住了，哦，大众生就不跟你共同居住了。那么呢，不能在一起居住呢，那么你这个人呢，在大众生中呢就没有残余了，啊，就被赶出去了嘛，啊，那就没有残余了。那么你犯了重余罪呢，哎，如果你忏悔的话呢，啊，还可以什么有残余可治，啊，刚刚讲这喉咙没砍断，啊，喉咙没砍断还可以治得好，所以这个重呢，重余罪又称为生残罪，哦，重就是生的意思，余就是残余的意思，又称生残罪。他还是可以忏悔清净，回到大众生里头来，哦，那么这是第二种罪。那第三种呢，允堕罪具。什么是允呢？允就是从高处落下，叫做允。堕呢也是落下来的意思。那么允堕罪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犯了这个罪的话呢，就堕入恶趣，啊，所以称为允堕罪。那么十诵律里头他讲呢，说犯了这种罪的话呢，就堕在烧煮腹胀地狱，啊，这个叫允堕罪。那么第四种呢，就是别毁罪具。别毁呢，就是像另外的人，别人啊， 说出自己所犯的罪而忏悔悔过，叫做别悔罪句。那么第五种呢，叫做误作罪句，就是由于所犯的罪而心生忧悔，叫做误作罪。那么照于切斯利论呢，这个上中下三品罪呢，依照刚刚讲的五种罪的自性呢，它有两种分法。第一种呢，上品罪就是他胜罪句，是上品罪。那么中品罪呢，就是重于罪句。那么下品罪呢，是允堕罪、别悔罪跟误作罪句，这三项是下品。这是第一种分法。第二种分法呢，它叫做重品罪，这个罪是重罪，那么呢是他胜罪句跟重于罪句，这两种属于重品罪。那么中品罪呢，中间的中品罪呢是允堕罪跟别悔罪。那么轻品罪呢是误作罪句，轻品罪是误作罪句，那么这是第二种分法。那么这个是依照罪的自性来分上中下三品，或者重中轻三品。那么第二种由犯戒的因缘分下中上三品。什么是下品犯呢？就是你无知，无知或者放逸而犯这个戒呢，是下品犯。就说我没有学戒，但是呢我不太清楚，不知道他这样子犯到底算不算犯戒，所以我犯了，那么这个是属于无知犯，是属于下品罪。所以不是说无知而犯戒就什么没有罪，他还是有罪的，但他是下品罪。那么放逸犯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懈怠了以后呢，你忘掉了，思念了，你犯了，那么这也算下品罪。那么中品犯呢，就是中品的犯罪犯戒的因缘呢，就是由贪嗔痴的烦恼猛力现行。当你这个贪嗔痴烦恼猛力现行的时候呢，虽然你知道错不应该做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你被这个烦恼逼迫呢，还是去犯了这个戒，这种属于中品犯，你还是忍不住犯了，那么就是中品犯。那么第三种上品犯呢，上品犯就是虽然你学了戒律，但是呢你对于戒律的信解呢极为下劣，不太相信，这样怎么会犯戒，这个算什么。所以对于求取圣道证入涅槃呢也没有什么意愿，对于三宝呢也没什么恭敬心。那么最主要的话呢，就是说你犯戒的时候呢没有羞耻心，那么也不喜欢佛法，那你因为心中的轻慢而犯了戒律呢，是属于上品犯。轻慢戒法你犯了，那么上品犯，没有羞耻心而犯，是属于上品犯。这是第二种由犯戒的因缘分三品。那么第三种呢，由犯戒时心中的意要分为下中上三品。第一种下品犯就是呢，你犯戒的时候心中相应的是下品的贪嗔痴。中品犯的时候呢，那么心中呢是相应的中品贪嗔痴。上品犯的时候就是犯戒的时候心中相应的是上品的贪嗔痴。由你心中的这个意要贪嗔痴的意要而决定你犯的是哪一品。这是第三种。那么第四种呢，由犯戒的识别而分三品。就是你犯戒的时候虽然心中的意要是相似的，但是你所犯的事情不同，那么呢有差别。譬如说都是嗔心来犯戒，那么举个例子呢，你嗔心犯杀害，对吧？你嗔心你故事杀害呢，但你杀畜生，那么呢这个是允堕罪，它是允堕罪。你嗔心你去杀害，你杀的是人，你故事杀害杀的是人，这个时候呢是属于他胜罪。虽然是他胜罪呢，但是你杀人不入什么，不堕无间地狱。那么第三种呢，你故事杀害，你诚心杀害，你杀害的是你父母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不但犯他胜罪，而且呢要堕无间地狱。所以都是诚心杀害 生命来犯戒。啊，但是这三种状况比较呢，啊，就有下中上三品的分别。啊，虽然都到地狱去，啊，但是呢，到地狱里头的呢，你的享受不一样，哎，享受不一样。那么这是第四种由犯戒的识别来分。那么第五种由犯戒后呢，如果呢不知道忏悔，你还继续犯，啊，继续犯罪，那么这个次数的累积呢，也分为上中下三品。啊，比如说你犯罪了以后呢，你继续累积，累积二到五次属于下品罪。啊，你累积到五次以上，但是呢还是有数，啊，你还记得数目，是属于中品罪。那么上品罪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犯了戒以后啊，你自己都不知道犯了多少了，其数无量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不可知，啊，属于上品罪。那么这是由累积的次数来分上中下三品。好，那我们回来讲，若犯下品，慈心见悔。那么这边所犯下品的慈心见悔的下品呢，就是应该是所犯戒法中的允堕罪，或者是别悔罪，或者是误作罪。那么犯了这种罪，啊，当犯戒者发怒忏悔的时候呢，他会先找一个忏悔主，啊，找一个忏悔主，然后向这个忏悔主来忏悔。那么在他忏悔的时候，这个忏悔主呢，就会要以慈悲心来劝谏他，来教诲他，啊，劝他以后不要再犯戒，跟他讲一些话来教诲他，好，但是要以慈悲心来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叫做若犯下品，慈心见悔；若犯中品，慈心喝罚。啊，如果犯了重余罪，啊，就是身残罪，那么在忏悔的时候呢，大众生呢会惩罚他，惩罚这个犯戒者，跟呵责这个犯戒者。好，那么这个呵责跟惩罚都是依照佛制的规矩而做，啊，不能说大众生自己定惩罚，啊，不应该这样做，还是以佛制的规矩来做这个惩罚。那么同样的，在刑法的时候呢，大众生要以慈悲心来呵责他，啊，来惩罚他。啊，若犯上品，慈心驱病，啊，如果犯了他胜罪，啊，不共住了，就必须不共住。这个时候你要驱病他，啊，虽然驱病他呢，但是还是要用慈悲心来驱病他，还是用慈悲心。那么所谓慈悲心，就是在你见悔他的时候，啊，或在喝罚他的时候，或在驱病他的时候呢，你是为了他好，啊，来做这件事情，希望这样做呢，能够帮助他悔过，以这种心情来做，而不是什么，不是嗔心。说，哦，你犯罪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开始，啊，你自己就反而起了嗔心来喝罚他，讲他不对，啊，完全是以慈悲心，希望他能够悔过的心来做。当知此中见悔喝罚，令彼于及于利益安乐。啊，如果犯了下品罪，就要劝谏教诲他，啊，如果犯了中品罪，就呵责惩罚他。那么这样做呢，会令彼这个悔犯者呢，啊，及其余大众生呢，都得到利益安乐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这些见悔及喝罚中呢，悔犯者跟其余的大众生呢，都学习了不可以犯戒，啊，那么学习了不可以犯戒以后呢，就会止息他们的过失，啊，由此呢得到利益，啊，那么什么是安乐呢？就是悔犯者呢，啊，还是被僧团摄受，那么他忏悔以后呢，就清净了。清净以后呢，他还被僧团摄受呢，那么僧团还是清净的，那么这就是清净僧团的安乐，啊，是这样子。驱病一种呢，若从摄受，令彼及于利益安乐。啊，驱病呢，就是把犯了他胜罪的友情呢，驱离僧团，不与他共住。但是如果这个友情呢，他肯忏悔的话，啊，那么经过僧团的决议呢，还可以让他重回僧团，啊，称为重摄受。 但是呢，虽然重回了僧团呢，但是这一生呢，不能再做比丘了。虽然可以在僧团里头共住，但是呢，不再是比丘了。那么这样的趋病呢，能够警惕毁犯者跟其余的僧众不要犯恶行啊，这样呢得到利益啊。那么重新摄受啊，那么毁犯的人他忏悔了以后呢，啊，重新被摄受呢，他还可以在僧团里头得到教导啊，大众生呢仍然还可以运作这个清净的僧团啊，这样大家都得到安乐啊，所以就还可以被僧团摄受，这样叫做安乐。若趋病已，不从摄受，但令其余利益安乐。如果僧团呢将毁犯者驱病以后呢，他还是不肯忏悔，那么他不肯忏悔呢，僧团就不可能再让他回来，所以这个是不从摄受。那么这毁犯者因为没有忏悔呢，罪行深重呢，所以没有利益，也不能回到僧团呢，被僧团摄受，所以他也没有安乐。但是僧团中其余的众生呢，可以得到利益安乐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余若见彼毁犯因缘，既被驱病，便自防护，不起毁犯故。这里是解释原因。余就是僧团中呢，除了毁犯者以外，其余的大众生啊，若见彼毁犯因缘啊，他们见到了毁犯者犯了他生罪的因缘，既被驱病，然后呢，他被僧团驱病出去啊，又因为不肯忏悔啊，不能被重摄受。便自防护，不起毁犯故，那么大众生便会警觉自己呢，要好好防护戒法，啊，不要有毁犯的行为，这样大众生便会有利益，啊。那么同时呢，因为这个不清净的毁犯者被驱出僧团，那么僧团本身还是清净的，还是摄持大众生，啊，所以呢，僧团还是能够获得安乐，就是这样解释。这23的摄受跟24的降伏呢是一组啊，是一组，就是你调伏弟子，师父要照顾弟子，但是呢弟子有错的时候呢，师父也要教导他，也要教导他。我们前几天也讲过，说以前师父讲啊，能听一句佛法都是好的啊，尽量不驱病，但是我们还是有驱病过啊，不是没有驱病，还是有驱病过，就是你犯了这个错误，不肯承认错误，不肯悔过，那么还是要驱病。就佛法它有它设的这个因缘在，它有它的规定。虽然有时候我们行方便呢，但是呢，如果不肯悔过的话呢，那么还是要依着佛法来办事情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下面。25者，自成熟者，为自宣说，随顺正法，令诸有情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，如自所说，意自修行，法随法行，令诸有情同分随转。这个是成熟方面中的第25项，自成熟。什么叫自成熟呢？就是菩萨他自己有能力摄受有情啊，使他们成熟，为之自成熟。为自宣说，随顺正法，自就是指菩萨自己了，他能宣说呢，就是宣讲演说，菩萨自己为有情宣讲演说佛法，为自宣说，随顺正法。随顺正法呢，菩萨宣说佛法的时候呢，要随顺佛所安立的正法而说，不要依自己所想的而说，这个是四摄法中爱语的圣意语。我2002年的时候离开法云寺前啊，那么离开之前呢，就去请示师父，请师父给我一些开示。那师父就跟我讲说，以后出去说法的时候，要按照佛菩萨的法语说，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说。他就是跟我交代这一件事情。那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出家人，如果去修习止观的话，它会有很多境界出来。那你学习不够的时候，你很容易误认这些境界，很容易误认这些境界。 那你会认为自己或者是证圣道了，或者是得禅定了，或者得神通了，这些都会出现这些状况。所以一切一定要照佛菩萨的教导啊，来验证自己的境界是不是正确。啊，不能说照自己的境界就出去讲，因为在禅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它会出现很多状况，你也会觉得空了，但是这个空不是得圣道的空，但是呢，很容易误解，啊，这个时候你就认为自己得圣道了，啊，以前那个无名比丘，对，得四禅，认为自己得了四果，啊，就会有这种状态出现。所以呢，不要依照自己的境界来做判定，要依照佛菩萨的法语啊来验证自己。这个叫随顺正法，令诸有情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。啊，菩萨宣讲正法的目的，是使令呢有情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。这个是四摄法中的力行。啊，什么叫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？啊，如果我们按种性来说的话，啊，依照有情本有的种性而说的话，那么三圣种性的有情呢，你使它脱离生死流转，是出不善处。那么依照他的种性呢，使他误入三圣，是安立善处。啊，那么如果是无种性的友情呢，啊，使他离三恶道，啊，是出不善处。啊，那么呢，使他往生善去，啊，人天善去，是安立善处。啊，这是对于从种性来说。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，这个初步善处安立善处呢，就是摄大乘论里头所讲的一种叫做普特伽罗意趣，好，普特伽罗意要意趣。那么就是应这个意思呢，就是应机说法的意思。譬如说这个有情他有千贪的过失，那么呢菩萨就为他说布施法，啊，然后呢领导他布施，使他离开千贪。那么呢这个有情他就学习布施，啊，经过了学习布施这些事情以后呢，他离开了千贪，所以呢，离开了千贪呢，叫做初步善处，啊，学习布施呢是安立善处，啊，这样子。可是呢，等他学了一阵子以后呢，是他离开千贪了，可是他这个时候又执着什么？执着布施是最究竟的，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那菩萨又要开始什么呢？教导他。要回止布施，啊，说布施不算什么呢，啊，这件事不算什么，哎，这个时候呢要称扬持戒的功德，啊，使这个友情呢离开布施的执着，啊，这个是什么初步善处，啊，那么称扬持戒的功德呢，让友情来学习持戒，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安立善处。那等到他又开始执着持戒了以后呢，你又要为他讲什么？讲忍辱波罗蜜。所以就这样辗转辗转的引导这个友情呢，最后呢使他什么出离生死，而到就近的善处去。好，那么这是一种啊初步善处安立的善处。我们这样讲很简单，这件事情做起来很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千贪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可以知道这是不好的，但是布施是善法。等到他布施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说布施是不好的，他很难接受。而且呢，你讲他的时候呢，他要跟什么？跟你争辩的，他不见得信服你。所以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，因为什么？后面都是善法，到最后你要说这个善法是不好的，要做更好的善法，但是呢他不见得听得进去。但是这样子菩萨要不要做呢？菩萨还是得做，因为你不去做他就不能进步。所以为了引导众生进步，你必须有的时候要什么，即使他做得很好，你还是要怎么呵斥他， 所以不要认为说，哦，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讲你们不好，不是，那是什么？引导你们，不是你们真的做不好，是你们做的不错了，要引导你们到下一步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要讲你一下，哦，让你什么？想一想，哦，那是不是有更好的？我不要待在这边，我应该往更好的走。嘿，是这样子。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伍特加罗亦妖亦谑。但这样做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，很容易被误会，很容易被误会。如字所说，意字修行，法随法行。啊，这个就是四摄法中的同事。啊，如字所说，就如同菩萨教导有情所宣说的佛法呢，意字修行，法随法行。菩萨自己啊，也要依照他所宣说的佛法来修行。啊，从戒定慧、三无漏学。哦，由文思修慧的次第呢，菩萨由修行随法呢而向真如法而前进，啊，叫做法随法行，令诸有情同分随转，啊，同分就是相似的类别，叫做同分，啊，诸有情同分呢，在这里就是说都是被菩萨摄受，啊，和菩萨共同修学佛法的有情呢，叫做诸有情同分随转，啊，这些有情也随同菩萨一起法随法行修行进步，啊，这叫随转。勿使他人作如是说，汝自不能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，云何于他教授见举未作意念？他因于汝教授见举未作意念。勿使他人作如是说，啊，菩萨为什么自己也要修法随法行呢？因为要避免他人的什么讥讽回指，不要让别人呢做如下的机会。怎么样机会呢？汝自不能出不善处，安立善处。啊，汝就是指这个宣说正法的菩萨。啊，你自己呢不能够如法的修行，而身口意三业呢就会出现呢不如理作意，啊，跟不如理的行为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外道就会讥嫌菩萨说，你自己尚且不能出离烦恼，啊，来出离不善处，怎么能够呢使自己的行为清净而得解脱呢？你怎么能够安立善处呢？啊，你自己身口意三业都不清净嘛，你自己说的你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够什么引导别人来做呢？啊，云何于他教授见举未作意念？啊，你有什么资格作为鬼犯来教授弟子呢？啊，见就是劝谏，举就是举发罪行。啊，你自己行为都不清净，你怎么能够什么举发他人的罪行呢？啊，你怎么能够去劝谏别人呢？你好不好意思呢？你自己都是不清净嘛。未作意念，啊，就是我们在举罪的时候呢，如果被举发者啊不记得他何时犯罪，啊，你跟他说你犯了这个罪，他不记得这件事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举出他犯罪的什么人事时地物，啊，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物罪行种种这些事情呢，帮助他记忆，叫做未作意念。哦，使他记起他曾经犯过这个罪，因为他记起他犯了这个罪，他才能忏悔。啊，如果他还是觉得他没有犯这个罪，那不能忏悔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犯罪了嘛。好，所以就要帮助他未作意念。他因于汝教授见举未作意念，啊，因为你这个菩萨自己犯了不清净的行业，所以呢，应该是他人来教授你，来见举你，来为你做意念。所以自己有能力摄受有情教导有情的人呢，自己也一定要依法修行，啊，以免落人口实为人讥嫌，啊，这个是自成熟者。讲到这里就想到现在我们有很多道场，啊，都在举办活动，啊，办禅期，啊，办法会，可是呢法师自己不坐禅，对不对？法师自己不学佛法，那你都在办这些活动给居士们做，你自己不学习，那过了几年以后怎么办呢？居士们学了佛法了，然后你不懂佛法，法师不懂，居士们懂。好，居士们一坐上座就两小时不动，那法师坐上去东扭西扭。对，所以出了家以后我们要自己要修行，自己要修行，你修行了以后你才能领导别人修行。 不是说你去办活动，你发慈悲心，你办活动给别人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这样别人会讥嫌你的。二十六者，请他成熟者，未若有余无量有情，于彼发起上品爱敬，或复有余善知方便，于说正法，以善修学，即因劝请，殷勤迎助，令其成熟无量有情。啊，这个是请他成熟者第二十六项的成熟方便，请他成熟，就是呢，菩萨自己没有能力宣说正法，那么他要劝请有能力者来摄受有情。那么这有两种因缘，哪两种因缘呢？第一种就是未若有余无量有情，于彼发起上品爱敬，啊，这是一种因缘。就是这位有情呢，啊，这不是菩萨自己，菩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哈，啊。这位有情获得了许多其他的有情的特别的恭敬喜爱，啊，那么你就要请这位有情啊，来摄受。那么当然这个有情必须要具备正见，啊，但是获得上品的爱敬比较容易了，要具备正见不是太容易，哎，不是太容易。那么这是第一种因缘。第二种因缘呢，或复有余善知方便，于说正法，以善修学，啊，这第二种因缘就是这位有情呢，以善知方便啊，他至少已经成就了文思慧了，啊，叫做善知方便，于说正法，以善修学，啊，对于他所宣说的正法他自己也能修学法随法行了。那么有这样的友情呢，即因劝请，殷勤迎助，啊，令其成熟无量友情。那么以上这两种友情呢，我们就要劝请他们来宣说正法，啊，亲专法轮，啊，做这件事情。殷勤迎助，什么叫殷勤迎助？殷呢，就是要非常诚心的来请他。什么是诚心？啊，你说我请人来说法，什么叫诚心的请人来说法？就是你请他说法，你要听他的，不是他听你的，把这个关系搞清楚。你请他来说法，你要配合他。因为什么？你请他来说话是因为他有正见嘛，那他有正见你要他配合你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应该是你配合他嘛，对。但是这种人呢比较困难，为什么？有了正见的人通常都比较坚持一点，我们不要讲固执了，固执不好听了，哎，比较坚持一点，他对他的意见呢是比较坚持的。所以呢，这种人呢比较难搞。那你要配合他，你自己要什么？要委屈一点。哦，想到以前师父有人请他主持禅期，那在寺院里头嘛，就中午，要做五供，对吧？做五供，师父不同意。不同意做武功，因为武功是怎么样，在佛前面摆一堆嘛，啊，大家叮铃哐啷敲过去，到里面做武功嘛，师父不同意，他说，我们这过堂的时候大家就供养了嘛，为什么要做这个？不同意，啊，对方也不同意，对方说非做不可，师父说那就不要办了，那就不要办了，因为思想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殷勤迎助，你要请他来，你就诚心的照他讲的来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正见嘛，哎，你就知道他来讲的做，哎，他讲的来做嘛。勤就是不懈怠、不间断，哎，你要这样来帮助他经营道场，啊，令其成熟无量有情。那么这样做的话呢？就帮助他摄受众生宣说正法，那么无量有情呢可以得到利益呢，由此成熟正法，成熟善根，哎，好。那么这是第二十六项。二十七者，具成熟者，未具二种，若自成熟，若劝请他，令其成熟，啊，这是第二十七项。具成熟，未具二种，啊，就具足了以上两种成熟， 若自成熟啊，自己有能力劝说正法，成熟有情，若劝请他，同时呢还劝请其他有能力的有情发心说法啊，令其成熟啊，使令无量有情成熟善根，这样叫具成熟。当然这是最好的啊，这是最好的状况。但是容不容易呢？也不容易。为什么啊？自成熟者跟劝请他这两者都有很强的意见啊，所以要调和的时候不是太容易。如果都是圣人可能好一点，都是圣人可能好一点。所以这第25、26、27是一组啊。由此所说27种成熟方便，当知令前6种成熟差别圆满。所谓诸根成熟、善根成熟、智慧成熟、下品成熟、中品成熟、上品成熟，这里说的27种成熟方便，如果去实行的话呢，就可以使你的诸根成熟、善根成熟，使你的智慧成熟。那么由什么？由下品成熟的分位呢，到了中品，进步到中品成熟，然后呢，再由中品成熟进步到上品成熟，而成熟圆满，那么这就是27种成熟方便，这边讲完了。下面继续，云何能成熟普特迦罗？为略有6种菩萨，住菩萨6地，能成熟有情。第5种成熟呢，是能成熟普特迦罗，就是能够帮助无量有情成熟善根的有情。也就是这种有情能够做其他有情的师长的意思。云何能成熟普特迦罗？这个是提问。哪些有情能够帮助其余有情成熟呢？为略有6种菩萨，住菩萨6地，能成熟有情。要略的呢，可分为6种菩萨，能成熟有情。那么分类的方法是依菩萨地来分的。瑜伽师地论呢，我们看那个讲义时的背面，图15。从徒手从右边看起哈。7地别，第一个种姓地，第二个圣解行地，第三个净胜意要地，第四个行政行地，第五个堕决定地，第六个决定行政行地，第七个就近地，这6种菩萨住菩萨6地呢，是依照这7地别来分的，那么一切四地论里头呢，他把一切的菩萨行呢分为12住，那么12住再加上佛的无上住呢，就是13住，这13住分为7地。你看这边从右边看过来，7地别的旁边呢就是13住别，13住别呢就是种姓住、圣解行住、极欢喜住、增上戒住、增上心住、觉分相应增上慧住、诸地相应增上慧住、缘起流转止息相应增上慧住、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、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、无碍解住、最上成满菩萨住，加上第13住、如来住，就是无上住。那么呢，这13住呢又把它分为41位，在唯识里头把它分为41位。这41位呢，你看呢，左边呢是叫凡圣有别嘛，41位里头的10住、10行、10会向叫做3贤位。那么呢，10信位就含在10住里头的初住，这是属于凡夫。那么这个10住10行10回向呢，就是属于圣解行住，也是圣解行地，它是属于第一大阿僧祇劫，是下品成熟。那么呢，到了下面就到了圣位了。圣位呢，41位别第一个叫做极喜地，13住里头就叫做极欢喜住，那么在7地别就是净胜意要地。这边进入呢什么第二阿僧祇劫，属于中品成熟。那么的第二就是离垢地，又称增上戒住，或者第三个呢，第三地叫做发光地，就是增上心住。第四地呢叫做宴会地，就是觉分相应增上慧住。第五地呢是极难胜地，就是诸地相应增上慧住。第六地叫做现前地，就是缘起流转相止息相应增上慧住。第七地呢远行地，就是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，这些都是属于行政行地， 啊，这从初地到七地属于行政行地，是第二阿僧祇劫的中品成熟。啊，那么到了第八地叫不动地呢，属于无家行、无功用、无相住，啊，这个叫做堕决定地，啊，这个就是第五的堕决定地，啊，这个时候开始第三大阿僧祇劫，属于上品成熟。啊，下面第九呢，善慧地呢，就是无碍解住，啊，这个是第六呢，决定行正行地，啊，那么第十呢，就是法云地，啊，就是最上成满菩萨住，啊，道究竟地。啊，妙觉就是如来住，就是成佛了。啊，这是道究竟地。啊，那么一者圣解行菩萨住圣解行地。那么这里说第一种能成熟普特伽罗是圣解行的菩萨。啊，七地别之中的第一地菩萨是种姓地菩萨。啊，种姓地的菩萨呢，他无始以来阿赖耶识中呢，就依附有本有的无漏的成佛种子。但是呢，他现在还在种姓地，还没有发菩提心，啊，也没有学习，啊，菩萨的教法，所以他呢属于被成熟的有情，所以他不列入能成熟有情的师长位，啊，他是被成熟有情。那么圣解行地的菩萨呢，就是七地别中的第二地是圣解行地菩萨，啊，是从初发菩提心，啊，一直到还没有得到净胜依要地的初地的位置，哈，还没有得到初地，啊，就是梵位的菩萨，啊，这一大阿僧祇劫都是梵位的圣解行住，啊，虽然是梵位呢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帮助种姓地的友情成熟善根，啊，所以它也列入能成熟普特伽罗，啊，这是第一种能成熟普特伽罗，好，二者净胜依要菩萨住净胜依要地。那么七地别的中的第三个叫做净胜依要地，净胜依要就是指初地的极欢喜地的菩萨，啊，那么菩萨在此地呢，最初得到根本无分别智，啊，这个无分别智是清净殊胜的依要，啊，所以名为净胜依要地。那么菩萨初入圣位呢，堪能教化一切凡位有情，啊，所以它是第二种能成熟普特伽罗，啊，就是初地的菩萨。三者行正行菩萨住行正行地，啊，七地别中的第四地呢叫做行正行地。什么叫行正行菩萨呢？就是说菩萨证入了初地以后，啊，继续的修行正行，叫做行正行，啊，来对治无明障，啊，他怎么对治呢？第二地十戒，啊，你看十三住别的离垢地，啊，为之增上戒住，啊，增上戒住就持戒。那么第三地呢，发光地的菩萨呢，叫做增上心住，啊，这个心就是什么定的意思，就是他修定修习禅定，啊，殊胜的禅定。那么四五六地呢的菩萨呢，他们修习什么学习智慧，啊，所以四地呢宴会地他就是觉分相应增上慧住，哎，智慧，啊，第五地的菩萨呢是诸地相应增上慧住，第六地的现前地的菩萨呢是缘起流转止行相应增上慧住，啊，这三地都以学习智慧为主。那么到了第七地，啊，远行地的时候呢，修行无相有功用行，啊，所以名为行正行地，啊，他们还继续的学习正行。那么菩萨在第二阿僧祇劫来修行正行，啊，来得到圣道，所以即使成了圣人还要花一个阿僧祇劫来什么修行正行，啊，那我们一天到晚都想要什么德果，都想真圣道，我们花多少时间修行？很少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要先花第一大阿僧祇劫做凡夫，哎，在这边呢学习佛法，啊，累积资粮才能证入圣位，证入圣位了还要继续修行正行，花一大阿僧祇劫来修行正行，变成什么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，修行正行。那么这是第三种，这些菩萨都能教化比他们低阶位的有情，好，所以他们是第三种能成熟普特伽罗行正行地。四者堕决定菩萨住堕决定地，七地别中的第五地呢叫做堕决定地。堕决定啊，菩萨有三种堕决定位，有三种解释堕决定。 第一种叫做种性堕决定，啊，就是菩萨他如果有本性成佛的种子，那么如果他遇到学习成佛的教法的殊胜因缘的话呢，他这样学习，他最后一定能够证无上菩提，所以叫做种性堕决定。啊，有了菩萨的成佛种性，他只要学习碰到这个教法就能成佛，以后就能成佛，这个就是决定的，好，叫种性决定。第二个发心堕决定，啊，这里讲的发心不是我们凡夫发心住的那个发心，啊，那个是大心凡夫。这边讲的发心堕决定呢，是初入圣位，啊，极欢喜地的菩萨所发的圣意菩提心。啊，那么直到成佛，他的圣意菩提心都不退转，叫做发心堕决定。第三个叫做不虚行堕决定，不虚死行了，不虚行堕决定，就是已经得到十种自在的八地菩萨，随着他心中所想去造作种种利益安乐众生的菩萨行，那么都会成就，叫做不虚行堕，不虚行堕决定。但是这个八地菩萨哈，他所想的话呢，他一定是如理作意的，他度化有情的这个所想一定是如理作意的，他不能违反什么因果法则，他不能说哦，我让你一下就成佛，不行，这样子你还是要照着一步一步来，因果律是不能违反的，虽然是虚幻的如幻如化的，但是不能违反。堕决定菩萨住堕决定地，就是这第三种的不虚行堕决定的八地菩萨呢，他能承受呢无量的众生，都不虚此行，所以是能承受，他也是一种能承受波德伽罗。五者决定行正行菩萨住决定行正行地，七地别的第六种就是决定行正行菩萨，就是第九地的菩萨。什么叫做决定行正行呢？决定呢就是第八地菩萨都堕决定地，这个决定是一样的意思，九地菩萨是依止第八地以后呢再继续的修行进步前行，所以呢九地菩萨度化众生也是不虚行堕决定的，度化无量的有情，所以他也是决定。行正行，这九地菩萨呢他也要行正行，他也要学习，他要为众生宣说正法，他得到了什么四无碍解的智慧，所以能够什么宣说正法，以此来利益安乐无量有情，所以九地菩萨是以什么，是以宣说正法来行正行。什么是四无碍解呢？就是法无碍解、意无碍解、词无碍解、辩无碍解。法是佛法的法，意是义理的义，词是言辞的词，辩是辩才的辩。无碍解，对于所知境能够通达而没有挚爱，叫做无碍解。那么无碍解的自性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智慧，有智慧呢才能够无碍解。那么无碍解是依照修慧而成就的，所以呢这个无碍解一定是依于禅定的智慧，一定有禅定。那么这种修慧是圣位菩萨的修慧，那么成就了无碍解以后呢不会再失去，所以称为无退转智。所以初地菩萨呢以上到八地菩萨呢都是得到部分的无碍解，到了第九地菩萨呢才得到四种无碍解，那么这个四无碍解呢到了成佛的时候才圆满，到成佛才圆满。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法无碍解。法无碍解就是对于一切法我们给它的名字，依照名句文身呢我们安立了种种差别的名字，例如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真如、涅槃、种种的名相，或者是经律论中的种种的教法，它都能够通达无碍，叫做法无碍解。那什么是意无碍解呢？就是安立的这种种的法的名称呢来全表它的义理，叫做意无碍解。譬如说一切法的自相是什么，一切法的共相是什么，境所有性、如所有性，跟诸法的意趣它都能通达无碍，叫做意无碍解。 实无碍解，啊，就是菩萨对于各个不同的国土，啊，各个不同的境界的各种语言，他都能够通达，啊，并且能够自在的运用。哎，他到美国可以说英文，到台湾可以说台语，哎，到阿拉伯说阿拉伯话，啊，都能自在运用这些方言来解说佛法，他没有障碍。能够说台语的人不见得能够用台语来说佛法。我有一次在电视上面看到我一个同学用台语讲瑜伽师地论啊，这我就不行了，他可以用台语讲瑜伽师地论。所以你能通达语言还不算持无碍解，你还要用这种语言来讲佛法，能够呢讲佛法通达无碍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叫持无碍解。那么什么叫变无碍解呢？就是当菩萨具足了前面的法无碍解、意无碍解、持无碍解以后呢，他能够为无量世界、无量的友情呢，以各种的言辞随顺正理来宣说正法无碍，啊，随顺正理来宣说正法无碍，啊，那么叫做变无碍解。那么第九地菩萨因为得到了四无碍解，所以能够善说法要，而且他说法的时候呢，有情能够生欢喜心，而且呢他能够解答有情的一切的疑问，哦，所以又称为大法师。所以大法师说的是什么？第九地菩萨，哦，第九地菩萨也常叫大法师。那么他是第五种能成熟普特伽罗。六者到就近菩萨住，到就近地，啊，七地别中的第七地呢叫做到就近地，哎，到就近就是菩萨修行圆满就近至极了，好，叫到就近了。那么第十法云地的菩萨跟佛都是到就近地，啊，那么法云地的菩萨称为最上乘满菩萨住，啊，看这表叫最上乘满菩萨住。那么在此住的时候呢，菩萨道已经得到圆满，啊，菩提的资粮已经周备了，都准备好了。那么因为他的所有的菩萨的因行都已经圆满了，所以称为道就近，啊，他的道就近是因为他的因行，菩萨的因行圆满了，叫道就近。那么这个此住的菩萨，第十地菩萨的最后满心，就是最后一念心呢，称为等觉，啊，所以我们称为说等觉菩萨，啊，他这边称为等觉。为什么叫等觉呢？就是他将来要得到妙觉佛果，他的智慧功德等似妙觉，称为等觉。好，妙觉是佛，他是等似妙觉。那么在下面初地到九地的菩萨看他就跟看到佛一样，好，就跟看到佛一样的圆满。可是佛看他呢还有很细的一品无明没有断尽，好，所以他还是等似妙觉，还不能称为妙觉。Okay. 那么妙觉呢，就是佛了。好，所以称为如来住。好，一切烦恼障、所知障跟习气种子都就近清净了。好，由于果德至极，称为道就近。好，所以妙觉跟等觉啊，法云地菩萨他们的称为道就近的原因不一样。啊，佛是因为果德至极。啊，十地菩萨呢，他是因行圆满。那么佛跟第十地的菩萨呢都能承受无量的有情，所以他们是第六种能承受普特伽罗，所以有六种能承受普特伽罗，能承受普特伽罗到这边讲完了。好像时间还有吗？再继续吧。云何已成熟普特伽罗相？啊，这是成熟的第六种，已成熟普特伽罗相。那么先提问，什么是已成熟普特伽罗相呢？啊，下面依三圣已成熟者相来回答。啊，五种性的普特伽罗呢，因为是什么？它会烁退转，所以在此不谈。啊，那么先说声闻。啊，声闻先说声闻种性有情。为诸声闻，先以串习诸善法故。啊，诸善法就是前面说的二十七种成熟方便了。啊，这些声闻种性有情呢，过去是已经多次修习了成熟方便。啊， 若是安住下品成熟，尔时便有下品欲要，下品加行，有往恶去，非于宪法正沙门果，非于宪法得波涅盘。好，若是安住下品成熟，就是说这个声闻圣的修行人呢，他成熟了下品成熟的功德。好，安住就是不易退失的意思，他得了这种功德呢，他已经不容易退失了。好，不像我们得了一些功德啊，一下就退失掉，他已经到安住了。尔时便有下品欲要，哦，这时下品，这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下品呢，是跟后面的中品上品比较说下品啊，哦，不是贬低的意思，它只是没有中品上品那么好，叫下品啊，哦。那么在下品中也可以分成很多等级的。那大圣经里头呢，佛菩萨经常会呵斥小圣，啊，哦，呵斥小圣，但是那个是站在佛菩萨的立场来呵斥，好，哦，那么，不是站在我们凡夫的立场来呵斥，所以我们对于声闻圣要尊重要尊敬，不要说哦，佛菩萨在大乘经中这么讲，我们也来喝两句，那你可能就要有点难过了。下品欲要，他对于圣道的果位跟对于得到涅槃的愿求呢，没有中品上品那么强，所以它是属于下品的欲要。下品加行，他修持戒定慧呢，也是在下品努力中慢慢的累积功德。啊，下品成熟是已经成熟了什么？照顿轮记来讲，好，下品成熟的那个声闻呢，就是成熟了顺解脱分的善法，而到了顺抉择分的，就是四加行位的暖位跟顶位的有情。好，这个是下品。加行的下品成熟，有往恶趣，他如果曾经做过恶趣的业的话呢，那么他还是会往生恶趣的。非于宪法正沙门果，宪法就是现在的意思，现在这一生啊，他现在生呢，他不能证入沙门果啊，就是声闻圣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圣位，他不能证入。非于宪法得波涅槃，他今生不能证这个圣果的话，当然也不能够证得涅槃的境界了。啊，这个是声闻的下品成熟。若时安住中品成熟，尔时便有中品欲要，中品加行，不往恶去，于宪法中证沙门果，非于宪法得波涅槃。若时安住中品成熟，啊，这个修行人呢，成就了声闻圣的中品成熟的功德。尔时便有中品欲要，那么他对于成就沙门果的果位呢，有比较强烈的愿求心了，但是他对于证入涅槃他的愿求就不是这么强了，啊，这个是中品欲要。中品加行，那么他修持戒定慧到了中品的程度啊，依照顿轮记来讲的话呢，中品加行就是四加行位的忍位跟是第一位，那么也包含圣位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啊，这个叫做中品加行。不往恶去，啊，他今生呢就能够证圣道，啊，得了圣道以后往生的时候呢，这个我爱现行的时候啊，他会有什么？有智慧来制服我爱现行。那么有智慧力的时候呢，他就不往恶趣受生啊，当然他也不会再做恶业。于宪法中证沙门果，那么他现身啊，这一生就能够证圣道，能证初果、二果到三果，啊，非于宪法得波涅槃，啊，他不能证四果，啊。因为对于涅槃的愿求不够强，啊，对于正果的愿求很强，对于得涅槃的愿求不够强，所以加行也只到中品，所以不能证四果阿罗汉，啊，不能得宪法涅槃。这个是中品成熟。若时安住上品成熟，尔时便有上品欲要，上品加行，不往恶去，于宪法中证沙门果，即于宪法得波涅槃。好，若时安住上品成熟，就是这个修行人呢，成就了声闻圣上品成熟的功德，尔时便有上品欲要，这时候他对于证入圣道跟入波涅槃呢，都有强烈的愿求心，啊，上品加行，那么他的修行呢非常努力，到达上品的程度，啊，这个是过去生九修善法善根者，所以这种人是属于立根的声闻，哎，今生上品成熟，能证圣道入波涅槃，叫做上品加行。不往恶去，他今生就能够断掉爱烦恼，断掉见烦恼，所以今生结束以后呢，就入无余涅槃了，不再在三界上受生，所以也不会往生恶趣。于宪法中证沙门果，啊，他现在生呢就能证入圣人的果位，即于宪法得波涅槃，啊， 他现在生呢，不但能证入果位呢，而且能够证阿罗汉道，得到四果，得到有余一的涅槃。那么这一生结束以后呢，就入无余一涅槃。这个是以声闻圣以成熟普德伽罗相，这是声闻圣的以成熟普德伽罗相。我们把独觉讲完吧。好，独觉，再说独觉圣以成熟普德伽罗相。如说声闻独觉一耳。好，独觉以成熟普德伽罗相跟声闻圣的下中上品是相似的，何以故？为什么相似呢？道与声闻同种类故。独觉道也都是过去生曾经遇佛，遇到佛出世间，然后呢就去亲近佛，亲近成世佛，听闻正法，如理作义，法垂法行。在过去世他已经先串习了各种的善法，那么呢他跟声闻圣的道基呢是非常相似的种类，而且他们呢也都是唯求自度，所以说他们的道是同种类的。而此独觉与诸声闻有差别者，为助最后有最后所得生无鬼犯师，速习力故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就近断灭一切烦恼，证阿罗汉，故名独觉。那么独觉圣跟声闻圣主要有什么差别呢？为助最后有最后所得生，最后有的这个有就是指这个杂染的生命体，谓之有。在欲界叫做欲有，色界叫做色有，无色界叫做无色有。那么最后有呢，就是在这个三界中最后的杂染的生命体，所以也称为最后所得生。因为他这一生就要证入涅槃了，以后不会再有这个杂染的生命体在生死中流转了，所以叫做最后有。无鬼犯师，他在这最后一生呢，他不需要教授师即可以自度，叫做无鬼犯师。速习力故，因为过去见佛闻法之后他精勤的修学呢，所以有善根力很强，由于过去修习的这个力量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今生呢他能自己修行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修行四念住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，就近断灭一切烦恼，将一切爱见烦恼都断除了，证阿罗汉。那么他今生呢现身能证四果阿罗汉，得波涅槃，故名独觉。不需要老师，独自能够觉悟圣道，证阿罗汉，所以得名独觉。这个就是独觉的以成熟普德伽罗相。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请问有什么问题？你看事情呢，有时候要从不同的观点来看。刚刚上课有讲到过，譬如说我有时候讲一些事情，你会觉得我讲到你，好，讲到你，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进步，我是不讲你的。因为呢你不进步，我讲你浪费我时间嘛，所以你要从这个观点来看。那我要求你们是因为你们进步了，那我才会要求你们。第二个是因为你们可以被要求，你们可以进步，那就不要停留在原地，还要往前走。所以我不是有问你们吗？有回去照着做的请举手。这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们要进步，你们照着做就会进步。对，不照着做我们是在学知识，对，照着做就是修行。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我讲你，其实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，有时候就是凑巧。因为什么？经验太多了，经验太多了。在学院嘛，我刚刚剃了头回来受了比丘戒，回来就做了教务主任， 啊，佛学院一开始就做教务主任，就帮师父的忙，所以在师父旁边帮忙，就看到很多，听到很多事情。所以大概我们一般会犯的错误，我大概都知道，大概都知道，但哪个阶段会犯什么样的错误都知道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上课就会碰到这个因缘，就会讲出来。那讲出来，当然就会有同学会有什么类似的状况嘛？因为什么？大家都是在学习嘛，在学习当中就会出现这些状况，啊，所以倒不是特别说指明要点谁或怎么样。不过如果真的是我在讲你的话，那你应该觉得非常光荣，哎，你应该觉得非常光荣，哎，因为你可以进步，要不然我不讲。所以要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事情，哎，不要说啊。法师讲我了不好，不是这样子，没这回事，好吧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 那个，请问师父啊，这个27种成熟方便里面讲了好几次那个，就是宣说正法这件事情啊。因为前面听师父这样讲，就感觉说，到底因为后面又讲了6种菩萨可以成熟有情。那这因为后面这个补充，那是不是说至少第一个要有圣洁行地，也就是说要10信以上，啊，才有这个资格说可以想去成熟有情。因为这里讲的这个宣说正法，不管是哪一种程度的哈，有可能登身座说法，也有可能是在某些场合。哦，跟人家正好有机缘跟人讲某部经典，或者是讲某里面的某一些的观念也好哈，哦。那什么情形下我们才觉得说我可以讲？因为假如是说有这种机会能讲，但是自己不是很有信心，但是别人却很有兴趣想问的时候，那我们是随顺讲呢，还是说我们介绍什么课程，或者是拿什么 CD 给他听，这样比较好？这是我的疑问。 嗯，如果有机缘的话，那么当然向别人介绍佛法是很好的，啊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佛弟子都应该要做这件事情，啊，就是随自己的力量，啊，但是第二个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你学习佛法要到一定程度的话，讲的会比较正确一点，啊，不会讲错啊，不会太离谱。所以还是呢，照我的观点来看的话呢，如果能够的话，还是多学一点再讲比较好。啊，但是如果别人问你的话，那还是，那么碰到这种因缘的话，还是跟他讲一讲。好，跟他讲一讲。那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的话，那可以介绍他去听，好，去看一些书。哎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比较好一点。那么每个人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可以讲，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哦，有的人学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可以讲，嗯，我以前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我以前还没学嘞，还佛学院还没开始办呢，我还没学呢就已经开始很想讲了，对吧？后来是学习了以后，我什么时候开始不敢讲？是我2002年那个智观法师他们那边请我讲《色大圣论》，我讲完《色大圣论》的时候，我知道不足。在那之前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，可是讲完《色大圣论》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不足。所以讲完色大圣论以后，我就不敢讲，就不敢讲。那么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？不敢讲以后就会去学习，因为你知道你不足就去学习。那学习以后就会进步，因为从学习当中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不足了，你在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找出问题来，然后呢去找答案，好，慢慢的培养，你才会比较了解。所以一般学习的这个阶段大概都大部分都是这样，不能说全部，好吧？大部分都是这样的，一开始很喜欢讲， 啊，一开始学了以后就会很喜欢讲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还不足的时候啊，讲到哪一天你觉得你不敢讲了，那就恭喜你了，就是什么，你要进步了，哎，是这样子，好吧。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哎，抱歉啊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刚才师父有讲到那个，有很多那个犯戒的问题哦，但以前也这常听到这一类的问题，但是因为这边关系到说能不能出家跟能不能证圣道哈，我请教一下，就是说，譬如说，这常听到很多人讲，就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婚前就会堕胎，或者是先生要太太去堕胎，比如说我们生了三个又来一个，这我不要，那这样的情形下面基本上应该是犯了性戒，是不是？ 你如果已经受了戒的话，那么你犯两种嘛，性罪遮罪都有嘛，对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受戒，你没有受戒的话，你犯的是性罪嘛，就是你杀害了一个生命嘛，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是你是五戒居士的话，你做了这个事情的话，以后大概就出家就会有问题。 那第二个状况也类似，就是说因为现在离婚率很高，就是说不晓得，可能就是男权女权同样平等的时代哦，所以可能夫妻会有很这个相处不愉快时间，可能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以上，那可能或许早就有离婚的念头，但他在这个中间或许就有异性对象出现哈，甚至有一些不进行，但是后来可能跟这个对象也结婚了，但是他中间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在有婚约，然后又跟其他有不进行的情况，那这样子是不是还是犯了性罪？ 应该是啊，同样还是一样嘛，如果你没有受戒的话，好，那么是性罪嘛，但是没有遮罪嘛，但是你受戒的话，好，就是两个都有嘛，啊，以后出家就比较有一点问题，啊，五戒居士若要出家就会有点问题。 师父，想请问一下，那个今天讲那个有一个叫五种罪具，五种罪具里面提到一个就是他胜罪具，那这个时候师父谈说他胜就是魔胜嘛哈，那我不晓得这个魔啊，我们听很多都谈魔，但是对魔我们是怎么去辨别什么是魔？因为你说是以世间的标准还是以什么标准去判定说这是魔这不是魔，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大哉问，但是我想很难去。 这边讲魔的话，就是烦恼了。烦恼，你被烦恼所胜了，因为你被烦恼胜了，会去做恶法。但是这个魔又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比较重的，因为后面的罪也是有烦恼嘛，对。那这边是比较重的烦恼，好，我们就说了。所以我后面说魔或者是恶法，被这个所胜。其实魔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讲魔王的话，你们想到是什么？长了一堆牛角，是不是拿一把大刀，然后那样子。你要知道魔是谁，魔是欲界天第四天的天主，他化自在天的天主，他是天人。那天人他只是有点嫉妒心，因为什么，很多地那个人啊被佛渡走出离三界了，所以他是有点嫉妒心，他觉得他的徒众少了，他的人民少了，所以他不高兴，所以他要来捣乱。但是像一个天人会长得多难看？不会吧，而且他福报又这么大，对不对？那释迦牟尼佛要 正道的时候，不是他还派他三个女儿来吗？ 啊，如果他这长个带牛角那样，那他女儿长什么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都是长得那个很长得很端严的，只是因为他这个心念不对，那以后要受果报，以后要受果报。所以魔跟我们想的不是太一样。那怎么辨别什么是魔？那佛事的时候居士魔就变成佛的样子去跟居士讲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居士他一听，他就说你是魔不是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的是有我嘛，你讲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，所以你要能够辨别，是你要学习佛法，用那些手段什么打雷啦，什么去搞你啊，这些都是太低级的魔了，太低级了。那个高级的魔不需要这样做，高级的魔就是变成佛的样子来骗你，讲一些相似佛法来骗你，然后让你的思想错掉，你思想错掉就不能处理了，他就胜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就是魔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把正见建立了，好，那魔就担忧了，哎，他就担忧了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正见啊，以正见为主，建立正见比较重要。 那请问一下，就是说在波尔经里面，他提到说相似波尔。 那谈这个相似波尔，他是谈魔呢，还是说这相似波尔只是说你今天还是一个有所得心、有所得的心，所以你叫做是相似波尔？ 讲到相似佛法的话，应该就是错误的，那错误的就不能证圣道。哎，那佛怕的就是怕这件事情，因为什么？譬如说我讲邪法，我说哎，你我们去杀人，你们大家都不会同意，对吧？可是呢，我用佛法的名相讲一些佛法的事情，然后我中间稍稍的扭曲一下，你不能辨别，不能辨别你就错，你就跟着错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我变现，或者我显现神通，我显现什么神力，你不能变，那你就怎么就被他容易被他引领。你看那个《楞严经》里头讲25种阴魔，他变现那种状态，对，吃饭可以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很多也不会饱，啊，一两个月不吃饭他饿不死，还脸色还发红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头有讲到吗？什么左慈是吧？哎，啊，这种人就是，那他们讲的法你会不听吗？他显现各种的异象。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说神通这一方面，上次讲要强调这么多，就说如果你爱好这一方面，那你又没有正知见来辨别的话，你很容易被他引领过去，很容易被他引领过去。所以那为了安全起见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不要对那方面太什么花太多心思在上面。好，第二个，建立正知见。啊，网络流传很多啊，我也经常会收到网络流传的某某某某天眼通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什么什么什么，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还说看到我师父，啊，走到极乐世界一半，又转到兜率天去。对，那师父生前就说这个人是没有神通的，那为什么还有居士去找他去看师父的往生到哪里？不是离谱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很多这些话，啊，还有很多法师啊写的啊，对，看到龙女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他念一念，念什么经，他妈妈就升天了，他看他妈来跟他感谢，他变天人了，这都不是佛法。但是你不能怪他，因为他没有学佛法，他的观念还是那个观念。所以这种相似佛法却会引领别人到什么错误的思维上面去，不能解脱。所以佛担心的是这一个。所以魔的时候讲说，我以后我叫我的子孙剃光头，披比丘衣，到你门中，然后说邪法， 就说佛就震动了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能够断佛法的根的，这才是真的断佛法的根呢。要不然你再变那些东西没有用啊！你当他披了比丘衣，上面讲法的是魔，不是佛，怎么办？那你们没有能力辨别，就完了。对，所以相似佛法是最厉害的，最恐怖的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各位。